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嗱，咁头先我提到就啊，呢个片咧喺美国个评价就唔系太理想啦。咁但系呢个就我相信有政治嘅原因嘅， 系 因为有好多人根本睇到呢个题材就觉得即系 惊， 唔系好舒服咯，唔舒服咯。简单嚟讲，因为嗰个历史背景系点样咧？因为纪录仔发觉咧，就佢谂起佢睇到个人像啊嘛，就系李将军啊，咁入边呢个片啊，相当之多嗰个南。即係南北戰爭時嗰個南部嘅聯邦嗰、那個旗嘅，咁呢啲旗喺美國而家係一個政治符號嚟嘅，係一個極富爭議嘅政治符號嚟嘅。咁最近咧就喺嗰個一兩年前啦，譬如喺美國一啲譬如維珍尼亞州啦，就發生啲譬如呢啲即係整啲旗出嚟，咁就已經有啲人暴動啦。咁特別係後尾嗰個李將軍咧，因為佢係南方嘅一個即係相當之著名嘅將軍嚟噶嘛，係直情喺嗰個像上邊咧就即係去延伸個劇情咧。咁、那、嗰個像本身其實喺近排咧都係喺美國有啲人係要建議要拆咗佢嘅。咁呢個亦都係嗰個 BLM 啦，即係所謂 Black Lives Matter 呢件事引起噶嘛。咁所以嗰個政治符號本身呢套戲係相當之多嘅。咁其實佢亦都好肯定一樣嘢，就係佢探討即係去講緊呢個黑人嗰個平權嘅問題啦。但就以另外一種方式嚟講，即係以類型所謂類型片嘅方式去講嘅。但係就如果你唔係太熟嗰個歷史咧，就有啲 point 你會 miss 咗啦。譬如舉個例子，譬如佢開頭佢 call 嗰個William Faulkner， 呢個即係美國嘅諾貝爾文學得獎嘅小説家。佢嗰樣就係 佢嘅名言。 係名言啦，就係 爭言。 過去咧。並不是會咁容易去消滅的、甚至過去就不是一定過去了、即係咁個意思係咩咧？就係成個美國的歷史黑暗面啊、對美國而家嗰個現實的情況咧、仍然產生一個即係類似 今時今日仲喺度， 係仲喺度嘅，即係個鬼魂啦。佢其中一提咗嘅嘢就係點樣去驅走嗰個歷史嘅陰魂啊！佢好一個好實好少嘅一個片，即係一句對白嘅，但係其實就係嗰個電影嘅主題啦。亦都係譬如話 Candyman， 頭先我哋提到呢個好經典嘅電影，亦都係實際上係嗰個問題嚟嘅。就唔係純一部好恐怖鬼片咁單嘢，涉及多樣就係你美國嘅速奴時期嘅黑人，佢做過嘅壞事，做過啲陰質事。咁係咪個歷史過去咗就算數呢？咁而家就即係啲人又覺得唔係喎，對而家現實上都有影響 喎。咁啊，所以你會睇呢部戲嗰陣咧，就唔單止覺得佢一個震慄片，佢係講嘅一種叫社會嘅深層嘅嗰種矛盾 記憶， 係啊，即係有好多舊陣時嘅嗰種叫冤孽啊。原來而家都仲喺度咧，影響緊大家嘅，好多嘢咧，你未搞清楚嘅時候，未曾將佢結案陳詞嘅時候咧，佢始終咧喺個民間嗰度咧都做咗一個叫做係叫地薄啊纏住嚟嘅。 咁其實南韓嘅電影嚇呢個光州嘅歷史 係 咁啊，一路都係喺度糾纏緊一個陰雲不散。咁呢個亦都等於即係佢哋而家美國嘅電影 係 佢哋涉及到嗰個速奴嘅問題。 所以呢部嘅點解會吸引我同埋叫喂台長你快啲去睇啊！依、這個好多好多講嘅，因為呢個同佢之前嘅訪客啊，我們二咧係同一個班底嘅。雖然嗰個導演又有唔同咗啦，咁但係佢裡面咧就出咗一開場嗰時候，你都感覺到佢有啲挑撥嘅。我想很多人都看了，如果你有一個叫做是本身有一個叫做是或者共和黨啊或者什麼的那些 信仰，現在很大鑊， 哇，一看到 這些又為什麼說在美國這些片很難很中立去看呢，就是因為即係你睇到嗰啲符號就大家就 係啊 嗱，即係等於我諗香港咋，你譬如你話有把黃遮咁樣， 係 咁有啲人就有好似話 我唔睇噶啦，我直情唔睇噶啦， 系咯，系啊，即刻你噶啦，咁啊， 系啊，有啲人话喂男咧，又系一定唔睇噶啦，即系变咗就。即係有咁嘅情況咯， 呢個好好挑撥性嘅，咁同埋但我睇嗰時候咧，咁因為一開場，我覺得佢嗰個製作啊、處理咧、啊、都非常之好嘅，同埋咧真係咧，即係如果你有睇過《訪客》或者《我們二》咧，嗰部咧，你會發覺，佢哋呢個班底真係好懂得。利用嗰個叫視覺嘅語言啊，同埋佢個戲劇嘅嗰個嘅效果咧，係做咗啲新經典出嚟嘅喎，因為我覺得佢嗰個處理咧就相當之勁，之餘嗰陣咧，去到一半咧，咁我都開始覺得呢個古仔嘅怪異之處咧，就令到我會諗翻起，譬如頭先講嘅嗰個心魔嗰個電影之餘嗰陣時咧，去到個結尾咧。就發覺唔止添，佢超越咗心魔要講嘅嗰個世界。咁、主要關鍵咧，其實我諗大家又去睇一次，知有時依部戲咧，佢個橋啊，佢玩嗰個橋咧係叫你唔好穿橋，因為穿咗橋咧就即係會影響咗你嗰個叫追看性嘅嗰個氣氛嚟。但係當你完咗嗰陣咧，咁我咧就睇到咧呢部戲咧，就係、是、呢一班製作人咧，佢嗰個野心係非常之大嘅。除了他即係講咗一個叫黑白之間咧，黑人同白人之間咧嗰種叫做變成嗰種叫做係冤孽解唔開嘅冤孽之外咧，佢都係講緊呢個唔關黑白嘅咁簡單添嘅，係白人咧佢已經咧即係你除去咗講黑人同白人之間嘅衝突嗰部分，白人都到今時今日佢都解決唔到一個問題，就係佢喺南北戰爭嗰時期佢做出嚟嘅嗰種嘢，佢自己。都過唔到個關啊，咁樣嘅，咁啊，所以佢呢部戲咧，即係你睇完咗之後，如果你係會好熟悉美國，即係用一啲叫依啲震慄片嚟，裡面有啲政治隱喻嘅嗰啲戲咧，就你可以揾到好多部出嚟。同埋咧，咁佢都涉及到一部好經典嘅《Charlie Song》咧，嗰時都有改編拍過嘅一套短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咁佢就純粹係講嗰個叫北美嘅有一個地方叫做咩紅爪谷係咪？Bear Claw Lake 嘅。咁佢有一個戲咧叫《紅爪谷之戀》啊。就係講一個細路仔，今時今日嘅細路仔，佢突然之間咧即係有嗰種 fever 嗰種熱病咧，之後咧。他發覺他跟這個幾百年前的那個時候呢那些女仔溝通得到、是一個年輕人呢大家溝通跟他呢就說回喂你原來是古代的那些人我們今時今日呢就見過那些東西就介紹給他知道其中有一個說這部戲都有出現的、就最後那個 shot 我不說的大家看過、那個是一個很經典的科幻的青少年的故事的、我年輕的時候我就都是七十年代的時候看那個新版的 Charlie Song 迷離境界再翻拍過的、叫紅爪谷之戀、其實我知道心魔是將那個故事再改編加多個新的戲劇元素上去的但是這部戲它都是除了加完心魔之外這部戲它都放上去咁佢將嗰個故仔變咗唔係就咁黑白之爭個問題，就係叫做係美國人之孽啊嗰個問題嘅。哇！咁我覺得佢呢部戲咧，即係你睇咧，就係今時今日睇咧，就係講得咗一個好緊要嘅事咧，就話我哋咧睇戲嗰時候咧，有時啲戲咧係刻意咧就留翻低，就係我哋嘅自己嘅地方。它裡面有些歷史有些歷史有時候你會看到可能在教科書就因為很多原因就將那件事變成不同的講法、而戲裡面它說給你聽有另一個角度在這裡、這部電影我覺得都、戰役前都有這個戲意圖在這裡還有它我想終極抵死叫 感疫法啊， 系咯，叫做战疫前啊，咁样你就咁睇嗰个字面咧，佢都点系咁点，战即战斗，即系话阵斗， 古龙式， 然后疫， 古龙式 就战疫嘅疫，咁样，诶，咁样啊，好玩嘢，但系好广东咯，啊，你系要用广东话读咧。咁至讀到戰役前啫。 唔係，咁喺其他地方咧，台灣都近似嘅，佢用翻呢個戰役呢、這個即係咁嘅字眼嘅、因為個英文字 antebellum 咁啊，就真係戰役前啦 佢同埋佢嗰個有一個字反咗嘅喎。Andy Bellum 係個 E 字反咗嘅，我就都未曾解到個意思。咁啊，同埋佢嗰個女主角啦，即係 Eden 嗰個時期咧，佢其中行喺個屋內嗰度行嗰個步伐咧，咁我都未解到嗰個意思嚟嘅。咁如果有聽眾朋友睇咗咧，啊，幫我解解嗰個問題啊，可能嗰啲係好係黑人世界啊，或者係講巫術嘅嗰啲世界咧，即係裡面嗰個好特別嘅嗰啲戲劇元素嚟嘅。係係， 咁咧就嗰個片，大家就唔需要追求嗰、那個即係合唔合乎情理啦，因為佢嘅呢個都係一種即係想像嘅超現實嘅寫法嚟嘅嚇。咁但係就好貼地啦，即係涉及到而家嗰個黑人佢哋即係不斷問緊個問題啦。就係你白人以前嗰筆數使唔使找先？係使唔使找數先？ 即係等於就係問日本仔啊，啊啲慰安婦啊，你唔好逃避呢樣嘢喎，即係咁解嘅。 咁所以佢即係都體現到一樣嘢嘅，就荷里活近年都相當之政治化嘅， 係 啊個政治題材相當之強烈嚇。 我諗因為佢之前咧，即係喺嗰個今年嘅年頭嗰時候，有一部叫《生死獵徒戰》啊，咁都係講緊有啲好怪異嘅嘢，就係又入咗個古嘅戰場咧。如果你睇過嗰部咧，咁我都聽過好多朋友咧，都話唔係好明白。嗰、那個入戰場嘅嗰個點樣解咧？咁我其實都因為對美國嘅嗰個歷史嗰啲唔係太熟悉嘅，唔知佢玩嘅嗰個係點樣樣咧？都但係睇到啲影評都冇乜講。但係你一夾埋呢部《逆戰前》咪戰役前咧，拍埋你睇咧，我諗可能啲聽眾朋友都即刻睇到哦，原來佢講緊同用一個同一種戲劇手法，係講緊美國人咧點樣睇嘅呢啲叫。舊的南北戰爭啊， 佢因為而家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啊嘛，就係因為嗰陣時要拆個仗嗰陣時，咪搞死人啊嘛，就係佢哋想即係話一個南方嘅呢啲戰即係將軍嘅仗，就唔係頭先我哋講嘅李莊亞另一個， 是 要拆佢，咁跟住咧就啲人示威，咁有個人咧就嗰啲即係所謂嗰啲白人嗰啲種族主義就揾架車懟埋去。咁撞死個女仔，咁收尾就當初出埋聲，就話哦兩邊都有即係唔啱嘅，咁有啲人又嘈嗰個，咁變咗就即係唔會話有一個好統一嘅結論，誰是誰非啦，咁但係件事咧就一路燃燒出嚟，燃燒到邊咧就係喺英國咧，因為嗰個地方我去過，譬如劍橋咁樣啦，劍橋有一個好出名嘅以前就係Rhodes 啊，即係嗰個。後來個國家名叫羅德西亞嘛，就係嗰度即係去掘鑽石嘛。咁喺劍橋入邊有佢個像嗰度，啲學生如果拆咗佢嘛。咁校方就即係又嘈啦嚇。我唔記得係牛津定劍橋啊。咁連帶到就好多喺英國嗰啲咧，譬如一個地方城市叫布魯斯托。咁咧就有一個人咧就慈善家嚟嘅，就所以啲人咧就同佢起個像。咁但原來而家掘翻個歷史就係佢喺速路嘅，即係喺呢個加勒比海度，就所以佢賺嘅錢其實就係完全係呢啲 污糟錢嚟 嘅，係陰質錢嚟嘅。但係佢賺啲陰質錢翻去就即係起下醫院啊、休學校，咁而家就要拆 Q 咗佢嗰個像佢咯。 呢啲就有排解啦。 唔好解嘅，啲死結嚟㗎啦，呢啲就 你會發覺而家啲戲咧，即係等同於台長你上個禮拜講嘅。即係有啲原家都講咧，而家就係有一種叫 Armageddon 嘅嗰啲氣氛咧。你會發覺呢啲戲就係講緊 Armageddon 嚟嘅，因為去到即係善惡啊，或者嗰個道德判斷咧，去到一個位咧，就變成咧就係好二元嘅對立變成一個大衝突嘅時刻。 咁我哋而家香港都係嘅，我哋而家 呢個直頭係添啦。 咁譬如話啲葉。咁我哋而家見到啲葉啦，我哋見到呢一兩年見到啲，咁你跟住係咪即係大家冇咗去算數咧？定係還是佢又另外好似而家我哋講啲戲咁陰魂不散，陰魂不散咧？要將來啲人要重新要將佢掘翻出嚟，要大家要找數咧？咁我覺得個最重要啟示喺呢度咯。因為人哋嗰歷史可能講緊成百幾年嘅啦，即係佢入邊有一個寓意就係話。 你依家現你譬如中黑人啦，已經現即係已經變曬中產階級嚟㗎啦，即係理論上同白人冇分別㗎嘛。 嗯哼， 但嗰個噩夢嗰、那個夢魇仲喺度啊嘛。 係， 佢講呢度啦，即係你可以譬如香港將來嗰段時間之後而家發生嘅事已經完全大家係放低咗啦咁樣。咁但係可能唔係放低喎。 係啊， 可能佢到某個時刻佢又會。即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困擾大家， 即是這個滾雪球的那個理論，你不是徹底地百分百去解決，它始終即叫春風會吹又生的，現在就我們又最擔心 的基本上是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真相是怎樣，譬如當年發生過什麼事，第二件事就是發生的事情大家會有一個道德上面的判斷，即是誰對誰不對，不對的就應該有一個懲罰在這裡，即是一天你不做到這件事就一天有這些惡夢在這裡， 始終都解決不到，就是會留下去下一世那裡不斷輪迴的， 不斷輪迴的，這個就是南韓日本的電影都有的， 是啊， 就所以即是香港將來的電影呢就我哋都唔即係希望唔好係咁樣啦， 亦都唔好俾啊， 唔好俾， 諗到又將呢啲嘢擺出嚟，擺出嚟，呢個就係我哋面對嘅問題嚟噶嘛。係 啊，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